盼芬芳的挥手，再刺激我的眼。I say a little prayer， 不要将风雨驱散。Just give a little time， 请给我给我一吻，在朦胧夜雨里，可带出新的浪漫。从投入我怀抱里，这一晚怎可是淡？你紧紧的贴我，轻轻的吻我，真心的要我，将今晚的一刻送给我。 开始我哋今朝清晨所嚟嘅节目咧，都系应而家呢一个情景吓，落住雨啊，所以咧你今日出街咧去晨运啦都好咧，都一定要带把遮吓。尤其是如果你真系风雨不改都要去晨运嘅咧，咁啊更加要小心，睇清楚你啲鞋会有冇啲即系其实个底系蚀咗啊。咁如果底蚀咧，就好容易滑啊跣到嘅。咁所以咧呢啲小心嘅嘢、细微嘢都要留意一下啦。咪一个唔觉意跣亲咧，就手尾长啦吓。刚刚嘅歌曲来自梅艳芳嘅《朦胧夜雨里》，落住雨嘅呢个清晨，今日系5月1日，系呢、这个5月1日之后嘅呢个补假。我意思上讲啦，系5月2日，但系呢个假期啊，来自五一劳动节嘅一个补假。星期一嘅公众假期嘅清晨时间5:14嘅时间。天气咧就麻麻地啦，东北季候风咧系为广东沿岸带嚟清凉嘅天气， 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清凉，日间骤雨减少，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啊。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17度，湿度相当高，湿度97%。今日紫外线最高的紫外线指数是大约4，强度属于中等。方丽莹，伤感雨天。 夜雨风中飘滴落在我发上，冷雨中热泪默然淌下，念记起相识的冬天，在雨中彼此初相见，没法一生相恋是欠了缘，或是彼此间不再依恋。夜雨风中哭泣的冬天，没有真 来自方丽莹的伤感雨天。落雨的歌呢，通常呢都有时播一些大家熟悉的歌，有关雨的歌。以下这首都是有关雨，不过就较为少播，来自许志安的 Crazy Rain。 午夜信仰能告别前一吻，在我心，在我心，谁要被怜悯，谁要暂时兴奋，泪强忍，热泪强忍，来暂时做我心上人。我做陪衬，更莫名激愤，梦太假，但太深，人似被囚困。上黑暗没有光，又没有灯，但是我等，为谁等？哦，任雨打我身，代替他热吻，任由夜雨送走缘分。夜雨不要紧，宁愿你此刻步近，暂时做我心上人。夜雨送走缘分，夜雨不要紧，宁愿你此刻步近，来暂时做我心上人。 Take my pain away with the crazy rain。 落雨的晚上刚刚开我们的清晨所来没多久，五点钟开始到现在接近五点半，左右大概七分钟到的时间。刚才来自安仔许志安的一首歌叫做 Crazy Rain， 现在温度17度，今天最高21度，凉凉地，小心留意保重身体，不要冷亲。 How long at last take love，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算爱是漫长，求天放爱未 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放爱未老，盼永远心伤痛不说半句，只懂相爱难改之心。 Vivian 周慧敏的《天荒外未老》李隆基这首情歌静静地 静静地静静地隔开世俗情，自有了你这世界顿变静有灵，传达心声送友情，眼波中相呼应，甜在心中多温馨，浅笑盈。静静地静静地眼波送友情，愿你与我会永远愉快有热情，情在心中相沟通，两颗心相呼应，情话心曲太迷人，风也在听。静静地静静地隔开世俗情，自有了你这世界顿变静有灵，传达心声送友情，眼波中相呼应，甜在心中多温馨，浅笑盈。静静地静静地眼波送友情，愿你与我会永远愉快有热情，情在心中相沟通，两颗心相呼应，情话心曲太迷人，风也在听。 早晨咧，我系李隆基啊。我朝头早七点钟咧，我就起身噶啦，我就起身咧就跟住落去食个早餐先啦吓，食完个早餐你精神爽利，跟住我附近咧有个公园嘅，嗰个公园几好噶，咁啊好多树木、好花草咁样咧。 咁咧，就算無論天氣幾咁涼好，幾咁熱好，當然唔係落雨啦嚇。咁咧一早走去嗰度啊，佢哋有條慢步跑嘅路，咁我就慢步跑下，跟住咧要舒展下啲筋骨。咁啊，當然啦，有啲器械嘅會幫助你嘅嚇，譬如踢下腳啊、拉下筋啊。咁當然啦，最緊要呼吸，一定要將肺裏邊嘅空氣呼曬出嚟，跟住再吸收啲新鮮嘅空氣入去。咁啊，如是者咧，呼吸咗好多次咁之後，我覺得咧，日久之後咧，你嘅身體一定會好好嘅。所以咧，我喺度恭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现届政府就加强劳工保障和修改法例的工作，可算是历届以来最广、最繁忙和成果丰硕的一届。他预期下个月公布的平均失业率极大可能会下降。工联会要求新一届政府坚定取消强积金对冲的决心，以及带头取消外判制度。警方昨晚11点几突击搜查尖沙咀天文台道一间酒吧，发现酒吧违规经营，拘捕一名32岁负责人，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行动入面，酒吧内11男3女，年龄介乎22岁至到38岁，亦都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转到波兰。波洛西敦促乌克兰面对俄罗斯的霸凌不要屈服。波兰总统府消息说，总统到达将会在星期一和波洛西会面。波洛西星期日和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说，到访是为了感谢泽连斯基为自由和所有人而战。泽连斯基就形容美国是大力支持乌克兰的领导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清凉，日间骤雨减少，最高气温大约是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交大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 在个康复过程来讲，或者重返系运动训练来讲咧，就请啲康复者咧就需要系头嗰四个星期循序渐进，翻返去训练嘅状态，就不能够太过急进。头一个星期咧，一般建议来讲都系以前嘅运动量咧，大约系一半到啦。第四个星期就去到九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蝙蝠被指是多种病毒的源头宿主，包括新冠病毒，但为什么它自己又可以百毒不侵的呢？ 科学家怀疑蝙蝠神奇的免疫功能和它们演化出飞行能力很有关系， 唔止咁，蝙蝠仲几乎唔会老，而且相对上超级长寿。到底佢嘅身体有咩秘密呢？ 电视纪录片《蝙蝠超能力》，星期二晚11点，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五月份咧有两日咧就红一嘅假期啊，咁啊，包括咗系今天啦，同埋下个礼拜嘅今天都系假期。下个礼拜嘅今天咧就系佛诞嘅翌日假期。今日嚟讲咧都系一个翌日假期，两日嘅即系原本嘅日子咧都系星期日嘅。咁啊，因为星期日都系假期，所以咧就补翻呢个假啦。咁所以连续呢两个星期一咧，今日嘅星期一同下个星期日咧。大家咧都仲可以休息一下，如果拥有呢个劳工假嘅，咁应该都系啦。佛诞同埋劳动节嘅呢个日期咧，都系劳工假系你应该系拥有嘅，系应该系即系就算你有啲要跟银行假，就可以放多啲啦。咁但系如果系唔系嘅，一般嚟讲有一啲咧，都一定要呢个劳工嘅假期，呢啲大嘅节日啊，中秋啊、端午啊、佛诞啊，同埋即系劳动节假都有噶。今天会点样去度过呢个假日呢？落雨湿湿嘅时候，有时或者都唔想出街都唔定吓。有时安坐家中，或者慢慢去思考一下、过滤下，有啲咩咧就系、可能平时都好忙啊，做唔到。当然系指喺你屋企里边嘅啲嗰啲嘢啦。有时咧或者书台都系啊，乱晒大笼，唔得闲执啦，放假得闲先执啦咁样。平时就见惯咗嗰个乱到不得了嘅样子，会唔会今日的起心肝去执执佢咧？ 你在笑我，未及旧时傻。呼沙沙的雨泼你，我当天想再过，你知道吗？ 今日嘅日子系5月2号啊，农历系4月初二。劳动节嘅假日呢、这个时间5点37分。 谁在敲窗？仿佛小雨轻轻地，声线亲昵，多年旧相识，曾陪伴一起，风中飘，晚空飞，感觉天神街头像夜晚，原来从前人曾经。 发小雨轻轻跌，声线亲昵，多年旧相识，曾陪伴一起风中飘，晚空地，感觉轻省，街头像夜晚。原来从前人曾经。 吕方的沙沙的雨，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啱啱醒咗系咪啊？咁可以今日他条地，假设你系放假吓，他条地可以唔使俾时间去紧逼住你要做乜做乜咁样。平时可能要翻工嘅时候，又或者你好多嘢都未做嘅时候咧，你嘅心里边系已经啊记住系啊呢样要做，嗰样要做啊呢样几时要赶起咁样样，咁你就会系俾时间去即系好似控制住你咁。去到一个放假嘅时间，唔需要咁赶急嘅时候咧，你可以慢慢去善用你嘅时间啦。咁如果你朝头早起身咧，仍然都系关心地啊，要出去走走，去急步行，去下低平台花园吓、啊，即系耍下呢个太极啊，诸如此类咧，可以继续做嘅。当然系如果你要去行出去嘅时候咧，就要小心啦，要带遮啦，即系步步为营，系因住有啲位善道啊。咁如果喺平台花园耍太极嗰啲，应该都有瓦遮头都 OK 啲吓。但天气都凉凉地咧，你就要留意啦，小心啦。有股东北季候风咧，会喺今日咧为广东沿岸带嚟清凉嘅天气，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雨区会逐渐远离。本周中至后期，华南天色大致系良好，而一道云雨带会喺周末期间为广东带嚟骤雨。咁今日天气方面咧，就系大致系多云啊，间中有骤雨，早上清凉，日间骤雨减少，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未来几日天色会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嘅。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5%。天文台比今日嗰啲公仔都系有啲雨点，但系跟住嚟嘅嗰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咧，都见唔到雨点，有阳光啊！今日嘅凉嘅感觉，有冇啲好似秋天咁嘅感觉啦？秋风， 踏秋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傲秋霜似枫叶红，未关羞如笼。未经霜雪风未红，风霜里起作用。月遭苦困心月红，未关最后寻梦。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寒花飞秋风中，血泪眼中涌。善丹枫我心认同，不扰春风重。 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傲秋霜似枫叶红，未关羞如龙，未经霜雪风未红，风霜里起作用，月遭苦困心月红，未关最后寻梦，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秋风中，血泪眼中涌，善丹枫我心认同，不扰春风重，已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秋风中，血泪眼中涌，善丹枫我心认同，不扰春风重。 何家劲呢、這个好靓仔嘅展超吓，咁啊一段时间冇见佢喺即系啲剧集嘅踪影，咁而家喺内地都系一个好成功嘅商人啊！佢嘅一首作品叫做《秋风》啊。早晨，时间系5:47啊，今日咧就系5月2日，系劳动节嘅翌日假期。五一劳动节就纪念工人同埋劳工运动嘅斗争同埋成果嘅日子。国际劳动节是一项由国际劳工运动所推动的节日，全世界的劳工和工人阶级一般都在这一天都会举行一些庆祝的节日，在美加就会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才会举行。现在气温17度， 那日谁在荷塘伴我摘荷花，五月明艳夕阳下，那日谁在长堤问我住何家，背着人坐月明下，恨那日天不向他倾诉心中说话，五月明媚荷塘又再摘荷花，盼望人在夕阳下，朗月明亮长堤上再度寻他，纪念前事泪向他倾诉心中说话。 投入五月份啦，今日系五月嘅第二日。五月有啲咩歌咧？通常都会喺脑海里边咧，由刚刚嗰首啦，来自 Alice Chan 陈美玲嘅呢首叫做《五月荷花》，当然都少不了有以下呢一首啊。

由一开始几万，到之后越要越多，最后我俾人呃咗， 系九十万啊！ 乜而家啲人咁易呃噶？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如果大家唔想堕入裸聊勒索陷阱，记得唔好点击来历不明嘅超链接，又或者系下载来历不明嘅应用程式。当大家同陌生人进行视像通话嘅时候，唔好轻易相信对方咧就系以真面目示人。大家可以要求对方做出指定嘅动作，去求证视像画面嘅真伪。而最重要嘅就系大家千祈唔好喺镜头面前裸露身体啊！ 要影我剥衫，睬你都傻。如有怀疑，请打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清晨爽利，钱佩兴。 就快到六点钟，新闻报道啊！今日系五月份啦，咁我哋星期一嘅嘉宾主持咧，会系阿 Dan 叶君耀。今日佢会同大家讲下步行的好处。 无言轻倚窗边，凝望雨势急也乱，只觉风寒满头郁结，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谁没痛苦得失少不了，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我面，身处高峰上尽雨丝轻风的加冕，偶尔碰上了急风暴不未凌乱，心底之中知分寸，得失差一线，尽冷眼加嘴脸，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验，无求一生光辉，唯望斗志不会断，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 几许风雨，今日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温度21度，现时温度17度，相对湿度96%。 先2-1，杰至中场巴尔拿在补时阶段接应角球顶入，

我是 Oscar 陶玉伦，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又听到我哋嘅主题曲出现啦，咁啊系我哋清晨所嚟嘅节目时间啦，星期一至六嘅朝头早呢个时间你会听到。今日咧就系五一劳动节嘅翌日假期，系五月二号，农历系四月初二啊。现时时间六点两个字，咁一阵间咧就会有我哋嘅星期一嘅嘉宾啊，五月份啊 Dan 出现啦。咁啊天气方面，今日咧就系麻麻地嘅天气啊，落住雨。大致是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温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的。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94%。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是五月份的嘉宾主持，就是 Dan 叶君耀。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今天见到你的时候就是一个公众假期的日子，昨天就是五一劳动节，因为是星期日嘛，所以今天就是一个补假。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利用假期去行下山啊，那些 吹浴下啦。 是啦，这次回来了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今天也适逢假期，有些什么同我哋嘅听众朋友介绍下啦吓。 嗱，一如以往啦，未进入主题之前咧，同你吹下水先啦。嗱，钱，我想知道咧，你平时有冇做运动嘅习惯咧？ 做运动嘅习惯喺我嚟讲咧，好多时咧都急步行嘅多啊。其实我啲嘢咧系利用啲时间系用到好尽嘅，所以咧样样都匆匆忙忙。我出门口嘅时候咧就系去赶住行路去某一个位置啊，或者去赶去搭地铁啊咁嗰啲。咁平时嘅生活多数喺呢啲情况之下好急赶。虽然好似好辛苦，但我都当咗佢系一个运动啊。咁尤其是喺搭地铁嘅时候咧，如果有 lift 咧，我都唔坐嘅，会系上落楼梯咁行啦，就俾自己喺嗰个时候多啲做运动。但我记得我小学嘅时候啊，2、3年班嗰时候咧，学校一年一度都有运动会噶嘛。我记得有一年咧，就系得我一个女同学参加运动会，即系男女学校嚟噶嘛，系得我一个女仔参加。即其实咁样反映翻我而家回想咧，我都几好动嘅，应该系系啊，好动啊吓。 系咁，我觉得咧，其实咧，好似系香港人嘅特质嚟嘅，就系话咧，点样好短嘅时候里边咧，做晒好多样嘢。 系 即系譬如咧，香港嘅日常生活咧都比较急速啦，尤其是疫症之前啊，即系朝头早去食完早餐，去见边个人，跟住做嘢，做嘢晏昼又去见一见个人，可能咧甚至乎一个晏昼咧可以分开两节嚟食嘅， 系 上半节同呢个朋友，下半节同呢个同事咁样，我都享受呢种生活嘅。 其实觉得系好充实咯。 系啊，即系咧，其实我成日同朋友话比较，喂，香港同埋喺其他西方好多国家生活有咩分别咧？就系话外国咧就一日做一件事，就系超级市场或者净系去银行。 咁咧喺香港咧，系一日做七件事，即系咧好似咧嗰条命咧，好似有七倍咁长。 系啊，同埋我觉得个感觉咧，你如果将自己摆到咁充实咧，嗱，我唔形容觉得系紧张辛苦，反而我会觉得其实 OK 嘅，我会觉得我自己有活力啊。 系啊，同埋个心灵啊，或者系睇法咧，系其实好有弹性嘅。咁你塞满啲，佢就充实啲咯；空闲啲咧，个人好似呆滞啲咁样。 因为反而如果空闲嘅时候咧，我就系、是、我会好容易瞓觉嗰啲人嘅。坐喺度冇嘢做嘅时候咧，我就会瞌着觉噶啦。 系咩？哇，咁啊几好啊！对于失眠嘅人咧，会好羡慕你、啊。 系好啦，咁讲翻你就问我话有冇做运动嘅习惯？莫非你今日就系讲有关运动嘅嘢？ 嗱，其实咧，我喺中学嗰阵时候咧，就做运动做得太犀利啊，几乎日日打篮球，隔日咧跑十公里， 系 隔日又做 gym。 哇！ 嗱，参加完一个咧叫做 Vancouver Sun Run 啊，42分钟完成十公里嘅路程。 哇！42分钟就完成，都系快嘅纪录嚟噶咯。 算系咧，比普通人好少少噶啦。记得咧系第二年咧，佢就俾我进入咧一个专业跑手嗰组一齐跑啊。咁、我记得咧，如果我跑得咁好啦，咁既然我证明到自己系做到啦，亦都无需要继续证明啦。咁、自此咧就唔再中意咧剧烈运动。 哦， 只系咧耐唔耐咧就行下山，好佛系啊，就约到朋友先至去行，随缘啦咁啊。 即系其实你个人咧都系嗰种咧，就系搞掂咗，证实咗，冇问题啦，又做第二样嘢。 系啦，但系最近咧，我又重拾翻咧定期做运动呢个兴趣啊，源于咧一对运动鞋同埋一只运动手表嘅。 有咩特别呢？ 嗱，其实对鞋又冇乜特别，反而手表咧就会记录咧平时咧嗰啲平均心跳啊，行咗几多步啊，上咗几多级楼梯啊，同埋咧行咗几多距离、几多公里等等数据嘅。咁日日望住呢啲数据咧，好有鼓励性 嘅。咁啊系啊，我都有一段时期有带过啲计步器嘅。哇，当你每一次又超越咗一啲步嘅时候咧，哇，过咗万咯，咁你会好开心噶，好有鼓励性。 同埋有样鼓励到大家啦，唔单止我自己嘅，就系、是、咧几乎日日行路啦。嗱，由一月直至到依家，我由72公斤咧降到65公斤，足足咧减咗15磅啊！ 哇，即系4个月到嘅时间就减到15磅，好好成绩喎、都。 步行真系有效噶。 喂，个人系咪真系潇洒咗？觉得？ 我觉得就唔系太大分别，可能个磅数度好大分别啦吓。 系。 所以咧，今集咧，我要同大家分享咧步行嘅好处。 嗯，咁啊，资料来源系来自边度先？ 喺英国注册嘅脊骨神经医生啊，即系香港人所讲嘅脊医，咁咧佢叫 Dr. Stephen Hume。咁我有一日咧就喺个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咧，无意中见到 Stephen 一套9分钟长嘅短片，讲步行嘅好处啊。咁我就 click 入去睇啦，哇，发觉好正啊，一定要喺清晨所里咧同听众分享嘅。影片嘅开场白咧系咁样讲嘅： 由人类诞生开始，行路一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即使身处有车、火车、飞机的现代世界，我们仍然是要依靠步行，经过不同的地形，到达不同的地方。步行的好处不单只是由一点去到另一点，大家知不知道步行能够很有效地影响几乎身体每个部分呢？ 在这套短片里面呢，阿 Stephen 咧介绍每日步行点样改善我哋嘅健康啊！嗱，第一个好处咧就系保持脊椎健康。咁 Stephen 咧就话啦，我哋整个身体咧有360个关节。嗱，阿钱，你估下脊椎骨又有几多件呢？ 好多时咧成日听阿雷博士有提过嘅，但系咧都唔系好记得。咁我估啊，大概都应该有几十件啩， 系超过100嘅，接近1/3。 哇！ 咁肌肉咧需要透过活动咧而保持健康，脊椎骨咧一样嘅，要佢哋咧有效地运作，一定要喐噶吓。咁防止退化，必须保持活动啊！嗱，关于脊椎咧最重要嘅部分咧 ，Stephen 系咁讲啦： 脊椎最重要嘅部分系彼此之间嘅碟，我形容系好似镭射碟咁样。呢只碟嘅正中央并冇任何嘅血液流通，佢哋依靠抽搐活动，即系运动啦，例如步行，输入营养同排出废物，保持呢啲脊椎骨之间嘅碟嘅健康。最近日本有研究指出，步行能够预防腰痛。大概7000名嘅受访者参与中等程度运动， 就大大減低腰痛的機會。所謂腰痛，即是持續三個月甚至更長的長期腰部的疼痛。活動多啲，就能夠預防脊椎毛病。 步行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保持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步行怎样跟心理有关啊？ Steven 就说了，现在有很多人呢经历抑郁和焦虑，深受各种精神病影响。剧烈运动例如跑步会令到一个人进入 runner's high， 跑步者的亢奋，即是令大脑释放一种天然的止痛剂安多芬，令我们的身体感觉良好。即使低程度活动例如步行慢慢地行，保持着一段时间，有助脑部的神经细胞生长，尤其掌管情绪和记忆的海马体的健康。比抑郁和焦虑困扰的病人，他们的海马体都会细粒一点。2013年有一个重要研究指出，一个星期一次两个半钟头的运动有效预防精神病。我们就去到步行的第三好处了。 Steven 就这么说了， 步行强化心肺功能。2013年曾经有研究指出， Nordic Walking 北欧式健走，即是运用行山杖步行，大大改善静态时候的脉搏、血压、活动能量、吸气能力，甚至整体生活质素。采用北欧式健走，心脏肌肉绷得大力啲、快啲。心脏肌肉和身体的其他肌肉一样，比少少挑战他们，他们就会强壮啲。个中的原理就是 use it or lose it。运用它或者失去它，所以运动可以强化心肺功能。 我们去到步行的第四大好处了。 Steven 就说步行能够控制血糖。2013年有研究指出，有机会患上葡萄糖不耐症的成年人餐后步行15分钟有效稳定血糖指数。因为当你行路的时候，心脏血管泵得快点，肺部活动又多啲，心肺嘅活动咧会消耗血液里面嘅葡萄糖，有助降低血糖指数嘅。同一个时候咧，又会制造一种非常重要嘅荷尔蒙啊，即系胰岛素，稳定血糖嘅。Steven 建议咧，无需要过分剧烈运动嘅，因为咧做得太多太激烈咧，都会间接令到血糖飙升嘅。总之咧，轻量运动，例如行下路啊，咁样咧系有助控制血糖嘅。好啦，我哋咧就去到步行嘅第五大好处啦。Steven 就咁讲， 步行改善免疫系统。喺2010年有研究指出，每日步行30至45分钟，一年里面减少43%的患病日数。原因就是当你步行做运动，身体会制造更多免疫细胞，防卫感冒和流感的入侵。 讲完步行的五大好处呢， Steven 有几个小贴士给大家的。怎样行才会健康一点 呢？第一是什么呢？ 步行至少30至45分钟，即是正话讲的那个。根据英国政府的建议，长者一星期需要运动150至300分钟，即是每日大概30分钟左 右。即是我们经常都提醒听众朋友，每日起码有30分钟运动嘛，是不是？第二个步行的 tips 是什么呢？ 揽大步啲，令到骨骼即是 pat 膝头脚腕同时活动多啲，有助保持呢啲关节嘅健康嘅。 咁我记得雷博士就讲过啦，好多时呢我哋呢就係应该行楼梯上呢就好过搭 lift， 同埋你行上嘅时候呢你就揽大步啲啦，即係揽到三级嘅三级一齐上，仲要支自然咁上呢，咁你先可以令到你喐动得多啲呀，即係正如头先你俾嗰个 tips 一样。好啦，咁第三个步行 tips 系点呢？ 自然地揈下你对手啊，无需要太大力咁摆动嘅，即係自然地摆。因为呢两隻手臂呢靠近背脊嘛，亦间接令呢脊椎同埋身体其他部分活动嘅。 係呀，真係非常之好。多谢 Danny 今日分享呢个步行嘅五大好处，同埋仲有啲小贴士添。 好啦，如果听众朋友真係有兴趣想睇埋个画面点样搵呢， 嗱，只需要上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啊，输入呢、這个 Dr. Stephen Hume, S-T-E-V-E-N, 格格由 H-U-L-M-E,Stephen Hume, 咁再加埋咧英文字 walking, 咁啊睇到片长9:41嗰套咧就啱噶啦。嗱、如果 click 入佢个个人影片网页咧，见到佢有好多咧唔超过10分钟长嘅短片噶。嗱，介绍点样舒缓各种关节痛症啊，膊头痛、膝头痛、腰痛，做咩姿势有效舒缓痛楚等等嘅健康资讯呢？阿 Stephen Hume 咧都有简单地介绍嘅，嗱，有兴趣不妨睇下啦。 系咁啊，多谢阿 Dan 你今日嘅分享吓。喂 ，Dan， 其实你平时我见你揸车揸得多啊，你都会唔会中意去行下路噶？ 非常中意啊，因为喺香港行街咧好过瘾嘅，睇下唔同特色小店。有时咧特登走去油麻地咧买几个面包，有时咧就去到筲箕湾咧食碗鱼蛋粉，特登早几个站落车，俾自己一个机会行下。上个月咧我终于做到一个咧梦寐以求嘅步行啊！ 点样梦寐以求嘅步行呢？ 由柴湾行到去中华码头。 哇！喂，如果我就咁坐港铁都起码半个钟，唔知你又行几耐，同埋个感觉系点咧？咁长嘅路 嗱。听落咧好似好长，15公里啊！不过咧沿路行下睇下嘢啊，行下行下唔觉嘅2.5个钟头咧就到咗中环码头啦。大概17,000步啊！ 哇，非常之健康吓、啊。 嗯， 不过咁、啊，你喺市区嗰度行，怕唔怕空气质素冇咁好咧？ 嗱，少少担心嘅，但系咧我相信咧唔系急步啊，行到气来气喘嗰只咧，戴住个口罩行咧。絕對能夠阻擋咧馬路嗰啲廢氣啊！吸入嘅空氣咧應該乾淨過咧冇戴口罩嗰陣時啊！ 係，不過咁樣嗱，自從咧即係有咗呢個疫情之後咧，我諗好多朋友都會即係有呢個個決定噶啦，即係包括我自己都係啦。當你如果去一啲空氣冇咁好嘅地方或者人逼嘅地方咧。都要戴住個口罩啊！ 當然啦， 保護自己， 我都唔會行啲大街啊，或者好多人嘅地方，盡量避免嘅。 嗯，好啦，嗱，今集嘅主題咧，你就同我哋講咗步行啦。咁有啲咩歌係啱步行呢個主題咧 ？Dan， 一首英文經典金曲，少少同行路有關嘅。嗱，曾經有個傳言啦，喺越戰期間咧，有個美軍就孭住受傷嘅同袍咧，行咗好多里路。迂回曲折咁样，终于翻到军营啦。咁咧有记者咧冲埋去访问佢啊，问佢系咪好辛苦？呢、这个美军咧就话啦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佢一啲都唔重，因为佢系我嘅兄弟。嗱，当呢句说话咧被刊登喺杂志度咧，有作曲人睇到啊，就作咗一首金曲。80年代咧有个电脑广告咧，就系攞呢首歌咧嚟做配乐嘅，有啲大笨象咁嘅吓。 系啊，我知啊，记得。 而我记得咧，睇到嗰阵时咧，哇，个印象好深刻，亦都耐唔耐咧攞翻呢首歌嚟听下嘅。The Hollies 嘅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希望大家中意。 系啊，呢首歌其实真系好好听，大家细意欣赏啦。咁啊，唔该晒 Dan 吓，咁啊，仲有成日嘅好假期。你可以繼續去行下、 啊、 行山啦、啊，或者嚇。好咁啊，下個星期一再見啦，拜拜。 拜拜。The road is long. It's a long, long road from which there is no return. 多谢你收听，接近六点半啦，要听朝星期二朝头早清晨上嚟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将会在今个月8号举行，警方说为加强各前线警务单位之间的协作和部署能力，特意调配各个反恐部队在湾仔会展一带和多个港铁站进行不定时高姿态联合反恐巡逻，制定相关应变计划，确保选举安全进行。警方调配的单位包括机场特警组、反恐特勤队、铁路应变部队以及俗称飞虎队的特别任务连。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转到波兰。波洛西敦促乌克兰面对俄罗斯的霸凌不要屈服。波兰总统府消息说，总统杜达将会在星期一和波洛西会面。波洛西早前和泽连斯基会面的时候说，到访是为了感谢泽连斯基为自由和所有人而战。泽连斯基就形容美国是大力支持乌克兰的领导者。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阿仙奴作客以2-1击败韦斯咸，继续掌握争夺前四主动权。双方上半场踢成1-1，巴西后卫加比尔下半场头槌破网，为阿仙奴奠定胜局。熱刺的孫興敏下半場梅開二度，主場以3-1輕取李斯特城。亞仙奴34戰63分排在第四位，較第五位的熱刺多2分，兩隊尚餘四輪比賽。另外，愛華頓憑李策利神射入全場唯一入球，主場以1-0擊敗車路士，取得互級重要3分。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色大致良好，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第二阶段消费券会在暑假开始分期发放，并且新增两家储值支付工具营办商，是中银香港 BOCPay 和汇丰银行的 PayMe。前后一共有6种方式领取消费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会鼓励良性竞争，一阵讲下。 社区组织协会的调查就发现，本港长者的劳动人口不断增加，但是政府在长者劳工保障方面就未见有显著改善。他们就建议要设立全民退休金制度和制定长者就业友善政策，一阵间会讲下详情。 在內地1年5日的五一黃金週假期昨天開始，由於有多個省市出現新冠疫情，當局倡導非必要不離省不出市，其中北京市內的景點人流比較少，遊客到訪的時候需要出示48小時檢測陰性證明。有經濟學者預期今個黃金週資金流動會是歷來最低，稍後會有特寫。 讲开五一黄金周咧，喺澳门啊就录得今年单日最高嘅旅客量啦。咁澳门嘅旅游业议会咧就表示，业界正系部署喺未来一两年啦，能够咧希望可以争取到包括香港市场客源添。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全球连线就会连到去台湾，讲讲当地最新疫情。有专家估计，全台湾嘅确诊人数达到350万到500万人，快速测试需求大增，价格亦都飙升。其中